同学，大家好。昨日讲到三思神，说明任何一个众生，不单止是人类，包括畜生、饿鬼、地狱，通通都在内。起心动念，一举一动，都有天地神明监察。现代人将这种事情当作迷信，完全置之不理，而且还有些人有一种错误的讲法，说这些事情信就有，不信就没有。这种观念、言论都是错的。亦即是说明，无论你信或者不信，事实绝对存在。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。古时候人，尤其是读书人，读书明理，对古圣先贤的教诲都能深信不疑，佛法的教诲更高明，佛菩萨教导不单止教我们要相信，还教我们证明。所谓信解行证，佛叫我们证实这个道理，证实这些事实真相，这种叫正果。这种教学方法确实合情、合理、合法，是一个真实究竟圆满的教学。佛家讲六道轮回，那些理论细说是十二因缘，略说是惑业苦、迷惑、造业受报。六道里面众生永远是这些力量在这里支配，永远是这些力量、这些业力在这里主宰轮回。我们想脱离六道轮回，唯一的方法不造业、不迷惑，不迷惑先不造业。所以破迷开悟，那就非常重要。为什么造业迷？迷是对事实真相不了解，不觉悟。唯识家讲话，包括智相、相俗相，这个智不是智慧， 呢个智系分别，佛法里面常讲嘅细智辩聪，唔系真实智慧。真实智慧系从界定里面生嘅，所以我哋知道心唔清净、心唔定就冇智慧。世间有好多高级知识分子、科学家、哲学家、宗教家，他们比一般人智慧高出好多倍。在佛法里面讲，他们有没有智慧？没有。他们的智慧是细智辩聪，不是真智慧。佛法讲智慧的标准是清净心，清净心的标准是要来见思烦恼，见思烦恼无断，你心就不清净，断见思烦恼，佛承认你智慧开了，小智慧不是大智慧，在无上正等正觉，你算是正觉。正觉是什么地位？阿罗汉辟支佛，经常常讲，你得漏尽通。咩叫漏尽通？漏是见思烦恼，见思烦恼断尽啦。你得漏尽通，那个时候先是正觉。如果不是这种状况，那个觉就不正。佛法里面讲邪知邪见。邪知邪见不是侮辱人，不是轻视人，而是说明这个事实真相。邪在哪里？你有我执，在金刚经上讲的，你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你有妄想分别执着，你知见就不正。这个道理不知不得的，知道了自己就知道自己现前是什么身份。自己现前在整个佛法修学过程之中，我们现在站在什么地位，你先会精进，你先会发奋。如果不知道自己站在什么地位，以为自己很高，经论上常讲得少为足，得到少少一啲兴安，少少一啲聪明，就觉得自己好叻啦。将你嘅道业障碍住，你呢一生冇成就嘅指望。佛法修学最重要解门。解了之后，行功夫先得力。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很努力认真修行，为什么一生功夫都不得力？到老死的时候，懵懵懂懂地死去。我们看得太多，听得更多，应该要有警觉，亦有啲一生从来未听过经嘅，唔识字， 乜嘢都唔识嘅。佢学识一句阿弥陀佛，佢念到最后亦能企喺度往生，坐喺度往生，咁系咩一回事？同你讲，嗰种人有真智慧，佢系咩？佢信心清净。《金刚经》上讲得好，信心清净则生实相。从前李老师常讲，嗰种人系愚人，愚不可及。佢嗰种愚笨，我哋比唔上佢。点解啊？佢头脑里头清净，冇胡思乱想。佢一切万缘真放下，佢唔使再念经，唔使再学嘢，一句佛号，佢就能成无上道，边个能比得上佢啊？世法佛法都讲求上根上智同下愚不疑，呢两种人最好度，一个系上上根人，一个系下下根人。上上根人有智慧，心清净，一讲就通达就明白。下下根人虽然愚痴，佢冇妄想，佢人老实，教佢咩佢一句话讲到底。呢两种人只要遇到佛法绝对成就。最难嘅系中间个字，所谓半桶水，上唔上落唔落，自以为聪明，自以为是，自己同自己做障碍。就犯下大错啦。诸佛菩萨教化众生，就以呢部分为对象。呢部分系最难教嘅。地藏经上讲，刚强难化。世尊对上上根同下愚嘅人讲经说法几个钟头就解决啦，边使讲49年啊？49年苦口婆心系度我哋呢啲人嘅，所以中等根性系最麻烦嘅事情，好难得到。自以为聪明，自以为有智慧，边会知道真系迷惑？迷惑就造业。老实讲，佛祖示现最好嘅榜样，我哋睇唔出嚟，冇觉悟。我时时喺讲席中同大家讨论呢啲问题。我哋学佛要学释迦牟尼法，佢嘅生活、佢嘅言行就系我哋嘅榜样。释迦牟尼法一生冇起道场。释迦牟尼佛一生过住托钵嘅生活，名闻利养，五欲六尘舍得干干净净，一丝毫唔沾染，咁心先能清净。佢做出榜样俾我哋睇。万缘放下，我哋学佛要从呢啲地方学。世尊离我哋嘅年代太远啦，将近3000年。印光大师系近代人，清朝末年时候人。 佢老人家示现，换句话讲，是我们近代人的好榜样。我们要动啊！近代出家人犯啲咩毛病？我哋有冇认真去反省，认真去思维？点解印光大师一生唔收出家徒弟？我哋睇下现代呢一代出家人修行点解唔会成就受徒弟之累？佢同我哋做出呢种咁好嘅示现，一生唔做主持，唔传戒，唔传戒系唔背因果，传戒容易，持戒难。佢冇受戒犯罪系一重罪，如果受咗戒再犯罪双重罪，点忍心再将罪加重俾佢？我哋喺呢几十年之中，海内海外各个地方，我哋睇到好多好多道场，老和尚仲未死，徒弟就争庙产，勾心斗角。老和尚病重啦，冇人照顾，争住争财产。呢种罪业几重呢？印祖清楚，印祖明白啊！示现榜样俾我哋睇，一生只收学生，唔收徒弟，有大道理喺度啊！我学佛嘅时候，嗰阵时仲未出家，做居士嘅时候，李炳老就叫我学印光法师。我一生确实循住大师嘅典型去学习。我呢一生冇起道场，亦冇修徒众。你哋唔自辈出家嘅，你哋自己都知道係韩馆长收嘅。你哋嘅法名係韩馆长起嘅。只有一个例外，悟道佢一个例外。佢係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家嘅。凡是在图书馆出家，都是馆长剃度的。馆长走了之后，图书馆有了变故。当然你们跟我这么多年在一起同修，我有义务照顾大家。但是我奉劝你们，包括大陆来的那些同学，我真情地劝告大家，学印光法师绝对正确，绝对有成就。我修学那个时代非常艰苦，出家之后，所有道场寺院都唔收留。原因系咩？原因系我坚持要学教。一般寺院道场坚持嘅系要做经忏佛事。 我坚持唔肯做，唔肯做，只有我走啦，总唔会叫佢哋走。所以我就被逼到走投无路。遇到韩馆长帮助我，成就我30年港台。我一生感激佢，咁亦系佛菩萨嚟护法嘅。佢帮助我太多太多啦。所以我一生感恩。韩馆长确实真护法。今年佢老人家往生2周年，我哋做2周年纪念佛事，三时系念纪念佛事嘅时候，有同修睇到佢，佢带咗几个比丘尼坐喺第一排，悟道喺台上做三时系念，时时有人睇到。念念仍然护持呢个道场，冇离开啊！图书馆同修都嚟呢度啦，当然佢有责任，佢有义务，佢发心护持到底。我哋喺呢度每个人对佢都感激。今日上昼。本来有个半钟头讲华严经，正好悟净从台北嚟，佢细佬最近念佛往生，瑞相非常稀有，我叫佢同我做个报告，详细说明，我讲经停止，就喺讲堂里头录影，将呢次录影向全世界流通。佢细佬念佛只有6个月就往生啦。你听下，睇人哋系点念嘅，点修嘅，点成功嘅。佢系现代人修学嘅好榜样。现代往生录里面，最殊胜嘅一仗。值得所有念佛人向佢学习。佢讲完之后，我会有个简短嘅讲评，会将啲带分送俾大家。好，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